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啊，今天终于有一期聊自己的话题了。 自己，你的话题吧。 对，说一说和莫大人谈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开个玩笑啊，和大叔谈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啊，这是。 哎，其实一说到这个话题，就想到那个电影，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里边的那个桥段，就是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大叔的爱情故事。 啊，你想到的是那个电影，我想到的就是《对不起，我爱你》那个韩剧。 哦，对，看来我们那个脑海中对于大叔这个爱情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啊。 对，一说起来大叔，我就老想起来那个韩语《这戏》，哇，真的让我印象深刻。 嗯，还真是这样。来，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酸甜》，我觉得跟爱情也是很贴切的一个名字。 嗯， 这首歌呢来自于邵公。 嗯， 有点酸酸酸里有甜甜甜，甜里有酸酸甜，这种感觉就是喜欢，就像你在我身边，一个眼神一闪，不用说话就已明白每一个细节。 看一下我们的留言，哇，一上来就很污的。他叫做无敌霹雳王小月，他说活好，开玩笑啦，各种被照顾都是从他前女友那学来的。 嗯，还真是这样，就是大叔吧，就是有经历的人啊，因为年龄到哪儿嘛，经历也多，可能就是更懂得照顾女孩子 啊。你看下面这个人评论，他说哈哈，前两个字真的能够被读到吗？ 万万没想到吧，真的读到了， 还是萱草念的。 简直了。 在你身边制造话题，为什么夏天适合飞行，你看那居住小虫的蜻蜓，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它怎么不热泪，一口清凉。 我叫孙大能耐，他说呢，虽然没谈过，但是很想试试，但是我的老师拒绝了我，害怕伤害我，所以他特别小心翼翼地拒绝的我，还是很喜欢 他 的。哦，他是大二狗，大二的学生啊。 哎，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学的老师年龄也没有很大，有很多的，就是我身边也有朋友啊，毕业就留校了嘛，就可以带学生了，所以嗯，我觉得 就是个大点的学长嘛。 对对对，当学长一样来看，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能接受这样的。 嗯，不过我觉得大叔就是不一样啊，虽然拒绝你，但是也是要照顾到你的心情啊，不能伤害到这个幼小的心灵。 哦，那当然，那毕竟是学生嘛，还有一份老师的责任在里面，万一学生出事了，他是跑不了的。 嗯，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特别好，他叫做苏，他说呢，大叔呀，忙着挣钱，忙着工作，忙着变优秀，忙着把你规划进他的未来，可能最后一句才是这个大叔和这个小鲜肉的区别吧。 嗯， 可能现在很多这个年轻的男孩子更在意的是自己，可能很少会想到别人，想到另一半， 因为这个年龄就不一样嘛，大叔到了已经要结婚的年龄了，小鲜肉还可以玩几年。 嗯， 这也是事实。第二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我想起你了》。 多是非怎么都不对，夜深了我却忘了睡，你侧脸相对，我快要忘了你的美。 场景少女她说呢，明明大我九岁，却还是像个小孩子一样总是生气，但正经起来又真的感觉她是成熟的大人，可以想到很多我想不到的，超级爱你的。哇，超级爱你的，我觉得这几个字真的是满满的爱意啊，就是像热恋中的人的要说的话。 爱情不过是清晨醒来的眼神，爱情不过是你帮我系上纽扣，爱情不过是电话那头你轻轻的问候。 王天后爱吃西瓜，她说母胎 solo 来这里集合啦，这个话题对我们好有敌意，来抱团了。 爱情不过是窗口期待的身影，爱情不过是风雨到平淡仿佛没来过，我想起你了。 皇家的猫猫他说呢，之前交往过一个大我七岁的大叔，怎么说呢，有些事情很照顾我，让我感觉挺好的，但是有些方面呢还是有代沟的，也可能是兴趣爱好不同吧，我喜欢的他不懂，他喜欢的我又不感兴趣。哎，可能确实年龄差距太大的话会有这样的 会 情况发生，就是会有一点代沟。 对，你想啊，如果聊起来彼此喜欢的歌星的话，那他讲的都是什么凤飞飞啊刘德华那种对，我们现在讲的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刘昊然啊，对吧，就那样的，就完全就不在一个年代感觉。 爱情不过是一种白发两个人，爱情不过是我要推着你出门，爱情不过是最后总要剩下一个人。 李潇洒遇见他说呢，好不容易凑到了一次刷微博，第一条呢就是话题啊，指我们这个征集话题的微博。他说呢还好没有人回复的那种，结果一看是一个不属于我的话题 然后呢再一刷就已经有40多条评论了看来还是有很多人特别关注的。 对，他说这是一次观察性的话题 坐着不想睡，我画的蓝图做到了全部后悔。 下一首歌来自庞宁的一首情歌。 等过了这个寒冬，我要去和你相拥，有比车轻狼马匆，像风就离松，这首歌要唱给你，请你慢慢听，我曾看过许多风景，都不及你的身影。我就要和你在。 奶冰萌兄他说呢，前前男友就是大叔呀，很体贴，很会照顾人，就是和他聊天觉得他好不正经啊，老司机，分分钟就要开车。 毕竟经验比较多嘛。下面有一个朋友回复他起风了，他说呢，我有一些游戏的好友也是大我五六岁的那种，玩的比较久了，久了之后他就开始开车了 开车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流行的词儿了， 老司机。 这个朋友他叫做起风了，他说呢，身为一个小鲜肉，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是回答不上来啊。 那我觉得你可以过几年再回过头来看这个话题，就说的是你自己了，希望那个时候不要成为一个单身的大叔哈。 哎，其实真的是，特别是我们上学那会儿或者是刚毕业那会儿，很多这个年轻人的女朋友都会被大叔抢走， 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想，哎，为什么那么老的一个男人居然要会骗走我的女朋友，而且我的女朋友还是一副花痴脸的样子。可能你真的当你变成大叔的时候你就能理解了。 对，其实有一部分女生是很欣赏很成熟男人身上的那股独特的魅力的，就觉得大叔会照顾人，然后又体贴，就还多金，因为他那个时候年龄在那儿，毕竟可能经济上已经独立了嘛，对吧，比在学校的男生 社会地位也高， 对啊，在比在学校的男生肯定有钱嘛，所以就是看起来就很有魅力。不过呢，就我自己来讲，我还真的对大叔不怎么感兴趣。我能接受的就是比我顶多大个两岁吧，再大就我就真的接受不了了。 嗯， 不过小鲜肉我还是可以的，男生比我小我 OK 的。笑让我着了迷，动了心，我的眼神都被你牵引，然后说一句谢谢你，余生请你多费心。想说的话其实还有，我慢慢唱给你吧。 第四首歌来自于乔涛的《眼泪不是我》。 谁都没错，别再说你给我的礼物带走。 这个朋友啊，这个评论就稍微有点负面了。他说呢，我偷偷喜欢的人叫做 YCW， 他说呢，跟大叔谈恋爱会死掉，会很心累的，会被骗炮，明明才到了享受爱情的年纪就输得一塌糊涂，看到校园里一起谈恋爱的男男女女都会羡慕，如果不是遇到你，我也可以拥有这样的爱情吧。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人，可能都会有好人和坏人吧。其实我觉得那样的坏人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都会有，不过还是要擦亮眼睛，不要被别人给骗了。 就这个，有一个朋友回复这个人嘛，他说就好像是你在满怀希望的计划着未来，而他呢却只是当做一场可有可无的游戏。 嗯，对，这个比喻真的很贴切。 对，是这种感觉哈，就是你自己精心计划呀，小心憧憬啊，但是在他看来都是游戏，都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这种感觉真的是让人很心凉。嗯，小玉他说呢，有安全感，有归属感，在他身边呢，我可以继续当一个宝宝，撒娇，亲亲抱抱举高高，他都可以不厌其烦包容我的各种小任性。爱情呢没有界限可分，只是遇到的他呢刚好是一位大叔而已。 嗯，有的时候还真是这样，不一定非是大叔或者小鲜肉的，只要那个人是对的，他对你好，对你一心一意的，那都是一个完美的爱情。 嗯， 将你所有的温柔带着自由好好的生活，但我还深深爱着。 下面这个人评论特别逗，是九日芭比，他说呢，我想和苏大强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菜根花宝贝吗？ 太可爱了。 嗯，还有一个人说苏明成还有30秒到达战场，还有明玉明哲都会来的，你小心哦。 选择你还是转身走了，不看我你也不要回头，哦，我会好好的。 杨小健他说呢， 大叔的嘴啊，骗人的鬼，什么天长地久海誓山盟的，都抵不过一句我累了。 对呀、啊，大叔毕竟经验丰富嘛，所以就是那些纯情少女啊，就很容易跌到大叔的那个温柔陷阱里面、啊。 陷阱里、 啊，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呢、嗯？如果遇到好人还好，如果是遇到那种不怀好意的人，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了。 对对对，你就惨了，就像掉到了蜘蛛的网里，再也出不来了。 就好像小白兔掉到了大灰狼的狼窝里，就好可怜。 嗯、有道理，嗯。下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 衬衫都是褶，他说呢，莫名的觉得跟大叔恋爱特别甜，表面上又成熟又理性，什么都可以帮你打理好，背地里呢，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候呢，又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反差萌的我不要不要的。 这么想想还是挺可爱的，突然我想起了一个电影，就是喜欢你吧，好像里面这个金城武和周冬雨的那个感觉啊，就是大叔和萝莉的故事、 嗯、周冬雨不管跟谁搭我都觉得就是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大叔的感觉，她长得好小感觉。 嗯， 嗯，因为我没有跟大叔谈过恋爱，所以就是这个朋友留言里讲的说两个人的时候会像个孩子一样萌的不要不要的，哇我真的好难想象那个画面，我浑身有点起鸡皮疙瘩想到一个满嘴胡茬的一个大叔啊，窝在你怀里说不要啊讨厌什么的。 行了，你真的够了。 你也想象不下去了吧孟大人。 嗯， 地界比梦还遥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归来的时候青春的容颜，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爱你的嘴角，爱你的睫毛，爱你的发梢，爱你的味道。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还是我最近很喜欢看的一部网剧啊，叫做《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里面这个主题曲、嗯，两人份美好也是很好听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嗯，感受一下吧。 爱你的微笑、哦、爱你的拥抱，你猫咪般讨好，我防御全部无效，这感觉谁都替代不了。 多喝点水啊你，他说呢，其实和大叔谈恋爱吧有两种结果，一个是呢他只是把你当成玩具，分开后你迅速的成长了，第二个呢是他跟你结婚了，你慢慢的成长，岁月静好。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第二种情况吧。嗯。 嗯，对，其实大叔的话，如果真的想要跟你结婚，真的想好好在一起的话，应该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因为他很快就要结婚。 是，不跟你浪费时间。我想起来那个黄磊跟他的妻子孙俪吧，他们两个人就是师生关系啊。当年孙俪去学校嘛，然后黄磊是他的老师，然后两个人最后就在一起，对吧？人现在过得也很幸福。 对，不过像黄磊那样的好男人能有几个呢？真的是情商又高智商又高的人， 还能赚钱还帅。 爱你的语调，爱你的撒娇，爱你的微笑，哦，爱你的拥抱。 土高油记小桌子他说呢，没谈过，但是呢，我想给很多懵懂的少女大叔控们提个醒，走上社会遇到各种人，一定要分辨清楚是真爱还是玩你的，遇到猥琐大叔真的哭都来不及。爱情面前年龄不是问题，但人品是问题，一定要擦亮眼睛，别被偶像小说里浪漫的大叔冲昏了头，要学会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个提醒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对对， 不能光想到他的好，也要想到可怕的地方。 嗯，我记得某一段时间，就是前几年吧，掀起了一股大叔热，就好多的女生还特别迷大叔，对吧？我就不说是谁了，反正有一部电影，就是那部电影里掀起来迷上，有一股就是迷上大叔热，很多女生就会说哇，我谈恋爱好想找一个大叔啊什么的。但是萱草说真的，我就真的觉得谈恋爱不是说某种类型的男人我好喜欢，而是真正适合你的才好。千万不要说因为社会上说我觉得这个男人好那个帅什么的，千万不要被大家的评论所影响了。 嗯，再说最后一条留言吧，这个朋友叫做丢丑鬼，他说我靠，这期直接断了我们男同胞的发言权呀、啊！ 没关系啊， 真的是一个女性向的节目。 我们下一期可以做爱上什么？爱上 和姐姐谈恋爱是吗？ 和姐姐谈恋爱， 和小女孩谈恋爱是什么感觉？ 和我想说的是和我不说了，和少妇 到底想怎样？再见啊，我们不是这个两性节目。 对，下一次咱们可以把发言权留给男生吧，把话筒交给男生，想一个适合男生发言的题目好了。 嗯，回头我策划一期啊。 嗯， 其实聊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话题吧，剖析了一下这个大叔控的心理啊，也是了解了和大叔谈恋爱的利与弊，到底你会选择还是不选择呢？就要看你个人的感觉了。嗯， 其实这个最主要是看你生命中有没有一个暖暖的大叔出现呢，对吧？没有大叔出现也没办法嘛，想跟大叔谈去哪找呢？ 对，我觉得还是看缘分吧，只要是对的人，不管他年龄怎样都是对的。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节目了，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开心。 嗯，那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节目呢每周五更新，大家记得关注下周五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